叶修和方瑞到底是没拦住黄少天，还是有意将黄少天放入了魏琛的控制范围呢？潘林望向李一博，李一博望向了空气。叶修、方瑞和魏琛三人的垃圾话完全干扰了他的判断，本就不太敢对星星妄作评论的，现在更不敢随便开口了。这干扰的不只是解说和嘉宾，还有黄少天本人。是圈套？再自信的人此时也难免产生这样的怀疑。三段斩的去路一下子变得迷雾重重，既然可以埋伏魏琛的迎风布阵，当然就还可以埋伏乔一帆的一寸灰，或是苏沐橙的沐雨成风。前方会是突然升起一个鬼阵，还是会被骤然而至的炮火给覆盖？最善把握机会的黄少天素来是毫不迟疑的，但在这一瞬间也变得犹豫起来。可是后方他已没有退路，叶修和方瑞两人就逼在他的身后，前方无论是狼是虎，他都只能硬着头皮闯一闯了。而到这一瞬间，黄少天明白自己恐怕是真的落入对方的陷阱了，也可能是他逼得对方不得不启用，但不管怎么说，现在的情况对他非常不利，一切只能见机行事了。三段斩的剑光继续飞扬着，夜雨生凡的身形抹入剑光，但是黄少天却没办法太过义无反顾，因为身后的那两个人无论君莫笑还是海无量都有非近身的攻击手段，黄少天怎能不防备自己的身后？一转视角，果然海无量双手提起虚扣，这是捉云手的架势。作为剑客，黄少天没有办法打断，而要这样躲开捉云手可不是太容易。捉云手的气劲并无形制，一切只能通过密切注意招式放出的一瞬，那一瞬气功师的双手必然是要一拧发劲，而这一瞬就是这一捉云手所向的方位了。君莫笑那边呢，前击伞被平端着，伞尖翻起，枪口能量蓄积，他在使用千机伞枪形态打上的枪炮师技能激光炮，而且还准备来一发蓄力的。就在这时，黄少天还觉光线忽然有异，百忙之中抬视角朝上扫了一眼，就见紫云聚集，渐变浓稠，来自术士的咒术混乱之雨即将落下。顶尖如黄少天这一瞬间也有些手足无措了。叶修、方瑞、魏琛三人角色同时出招，而出的招偏偏又都不是顺发的，一个蓄力，两个吟唱，然后就这样堂堂地摆在了他的面前。三个技能哪个会先哪个会后，黄少天也没有办法分辨得出啊。这种明目张胆摆开架势的攻击不出瞬发技能那么突兀，但却制造出了强大的心理压力，对于反应超快的黄少天来说，这样的手段显然更加让他感到棘手。来了，海无量的双手突然一拧，捉云手无形的气劲已经迸出，但是与此同时，君莫笑手中千机伞的枪口也是毫光闪耀，激光炮也悍然轰出，而且轰出的这一瞬，君莫笑居然还让枪口一抖，这微小的细节让黄少天没办法分辨这一炮到底将轰向何处。 切，卑鄙啊！ 黄少天已经忙乱到只能心中吐槽了。翻滚，夜雨生凡翻滚着，到底能不能避过，黄少天心里也已经没底儿。这时候已是全凭经验做出的本能反应，是直觉在让他操作。轰！激光炮抹身而过，没有中，而海无量捉云手的架势已经全面展开，夜雨生凡的身形却还在控制内，捉云手也没中。黄少天大为鼓舞，结果就在这边，滴答一声轻响自夜雨生凡的肩头传来，像是一声发令，再然后滴答开始响个不停，紫色的、 蕴含着咒术之力的混乱雨滴落到了地上，落到了夜雨生凡的身上。唉，到底还是没能完全闪过呀。黄少天叹了口气，没有再急着继续操作。混乱之雨的伤害很低，关键是它可造成的混乱状态。混乱状态下，角色不会由系统强制失控，但是选手的操作下达的指令却会进入混乱状态。让角色向左，他可以会向右，让他向前，他可能会后退。如果只是这样明确相反，倒也简单了，只要一定训练，做到逆向操作并不太难。但问题是，荣耀中的混乱效果不是这么容易被对付过去的。正向逆向是不间断的随机改变着的，这才真叫一个混乱。这种毫无逻辑的改变是根本没办法操作驾驭的。同理，各种技能也根本没办法在此时核心意的放出。混乱状态上唯一可以仰仗的只有运气。但是眼前这些对手，那是有丁点好运气就可以对付得了的吗？这一瞬间，黄少天陷入了绝望。他的计划已经宣告破产，他既没能摸清星星这边的确切部署，也没能将星星带入他们蓝雨部署的区域，而他也不得不向队伍求援。这可不是矜持的时候，平白在这里被挂掉，对队伍的损害是直接的，而蓝雨朝这里一闯，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未知的结论。黄少天混乱地操作着角色，不管混乱不混乱，总也得让角色保持移动，总不能站着当木桩。与此同时，他已经在频道里编辑消息，求救的信息里，他需要将这边的情况准确地描述给队友。救援，那也不是说蓝雨几人一到，他的夜雨生凡自然而然就脱困了，星星当然也会尽全力阻挠他获救，这是一种牵制，而蓝雨能不能破坏这种牵制，也需要一定的方案才行。希望还能赶上。黄少天发出了这条消息，很少，但可没有一句废话，他清晰简洁地向队伍阐述了这边的状况。 现在才说，会不会太迟了一点啊？ 谁想他这刚一说完，蓝雨频道里竟然就已经有人回复。再接着，夜雨生凡身上白光缠绕飞舞，混乱状态解除。这是守护使者技能净化，而今天这场比赛中有且只有一位守护使者，就是他们蓝雨的徐景熙的灵魂语言。 我找到老队了， 蓝雨频道跳着卢汉文发出的消息，看着都让人觉得欢快。 杀， 宇文州的指示言简意赅，让人觉得甚是冷漠无情，但事实上以他的手速，战斗中指挥那当然是自能少就少，想无情冷漠的那真是太多心了。顿时剑风声响起，剑客的剑技速度都较快，但卢汉文的流云所用的却是重剑，这一攻击起来声势惊人，堪比狂剑。大家都已经来了吗？黄少天没有停止操作，他知道队友们看来是提前就发动了支援行动，于是才能如此及时的赶到。这会儿可没工夫感动这件事，蓝雨来源这应该是星星计划中的事，那么在这一带，星星针对蓝雨全队有着怎样的部署呢？ 喂，汉文小心啊！ 黄少天只是听到剑风声，看不到那边的情景，但是以他对老队长魏琛的了解，那样老奸巨猾的家伙会这样轻而易举的就被捕捉到。那边该不会是什么圈套吧？ 我盯着呢。 结果玉文州的一句回复顿时打消了黄少天的疑虑，有他在盯着的话，那肯定是尽在掌握了吧。 黄少，这边 郑轩的弹药专家枪林弹雨出现在了黄少天的视角内，攻击着夜雨深凡的身后，掩护黄少天撤离。蓝雨战队展示着他们的协作性，那么星星呢？这种本该是他们意料中的场面，他们又是怎样应对的呢？所有观众此时都露出比较尴尬的神情。 如此紧要的时刻，星星战队的诸位却还在不住地吐槽着魏琛，提醒他可千万不要被自己的小子辈给干掉了。 你的年纪可是他的两倍啊，哼，两倍还要多点儿，随便就被斩了的话可就太不像话了。是啊。 这一次魏琛没有任何回应，他当然不是就这样甘心被嘲讽，只是在卢汉文这重剑剑客刘云的紧逼下，他真的没有功夫过来应付这两人的机歪。而且他看得清楚，另有一个角色就站在不远处虎视眈眈，索克萨尔。往事历历在目，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，荣耀上线，前期的大量宣传吊足了所有网络游戏玩家的胃口。魏琛至今不会忘记那只长长的排队等候购买荣耀账号卡的队伍。就在那一天，站在那支队伍中等了足足四个半小时，魏琛买到了一张账号卡，后来这张卡就有了一个名字，术士索克萨尔。就是这个索克萨尔不远不近地站在那端，看起来颇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场，就好像战场上的将军无论何时都在俯视着全局。操作者的改变似乎让角色都变得不一样了，这是索克萨尔，但却已经不再是他的索克萨尔。他有一个很好的继任者，在职业联盟中也取得了远比魏琛辉煌的成就。昔日他是队中队长，王牌选手，但是面对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他的学生的挑战，他输了。而如今呢，队长王牌已成了对方，而他已落魄。他是一个迟暮到打破职业圈纪录的高龄选手，但是这一次他是挑战者。从回来的那天起，他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他将像一个下位者一样，对着这个如今站在高处而非少年的家伙发起挑战。